卧佛昆仑僧，本来想约请三教堂的三位堂主帮忙，没想到因为他的事儿，三个堂主发生不睦。二堂主甘峰跟三堂主陈仓俩人口角起来了，这二堂主把脸往下一沉，老三，莫非你还要干预我的事情不成？二哥，话不能这么说，这不是昆仑僧也在场吗？咱们是好朋友，不分彼此，也没有背着他的话，我把这帮道理讲出来，你们听着是理就听我的，如果听着我说的没理就别听我的。但这话我得说，我佛昆仑僧一看心里头感觉的挺不是滋味，你可为了自己的事儿，让他们哥俩吵得脸红脖子粗的，这多有不好啊。弥陀佛，二位都请坐，咱们心平气和地谈，谁也不必翻脸，你我都是百十来岁的人了，要一旦口角起来翻了脸，也被手下人耻笑。来来，咱有话慢慢说。大家归坐。陈仓接着说，昆仑僧，你徒弟郭昌达犯下了不赦之罪，现在他本身站着四个字，不忠、不孝、不仁、不义，您承认不承认？这昆仑僧呢，虽然知道郭昌达这么做不太合适，但是他自己这么想行，别人要说他就不爱听，觉这话有点碰耳朵。他一听三堂主指出这四个字来，老和尚脸一红，弥陀佛，请三堂主把这四个字给我解释解释。好，我先说这郭昌达不忠，他是莲花门的总门长，你的徒弟，光跟你学武艺七十多年，容易吗？他本身是三清弟子，教门的观主，扫地不伤蝼蚁命，爱惜飞蛾杀照灯，慈悲为本，善念为怀呀。咱们僧道本来是一家，可是他呢，为了袒护他手下的弟子徒孙，到了莲花观大开杀戒，还立了八王类，当然人为一口气，佛为一炷香，也许三侠五义做得过分，也许老道有憋气的事儿，但是你有能力找开封府的办差官呢，有能力找三侠五义，你找上三门呢，你怎么折腾都行，你不应该囚禁一国的八王千岁，不管你身份多高，你还是大宋朝的臣民呢，不管你是什么门长，不管你是什么剑客，你不得归宋朝管吗？你不得听皇上的吗？难道说因为你能力大你还管着皇上吗？现在他竟做出越礼的事情，把一国的八王给软禁起来。我说老和尚，他这个本身的做法对不对？大家说，徐良得罪你，你杀徐良；白玉瑞得罪你，你杀白玉瑞；甚至你杀夏侯仁，杀谁都行，都情有可原。唯独这件事情不能原谅。八王身为伏击之力，他就把他给困起来。我听说还装到笼子里头当动物养活，手段未免过于残忍呐。就是普通的百姓都做不出来的事儿，他都做出来了。现在的一小反上 这就是不忠。我说的这个你们三位谁不服你们就谈谈吧。待会把昆仑僧、方天画、詹峰问的是张口结舌，本来这事儿不能自圆其说。昆仑僧又问，好，我服了，你说的句句在理，那个不孝怎么解释呢？老罗汉，你是他师父不？ 啊，是啊。 方才我说了，你传授他70来年功夫容易吗？你传授他功夫什么意思？替天行道，除暴安良，往小说强身健体，往大说为国保家，除此之外大概您没别的意思吧。可郭昌达干了些什么呢？如今囚禁一国的八王犯下不赦之罪，公开在八王擂上叫号，要跟开封府决一雌雄。老罗汉，邪不能请正，迟早有大祸等着他。这郭昌达是老虎掉到山涧里，伤人太重，一旦犯了公愤，把他抓住，能不能牵连您？您觉着您没参加就能好得了吗？不会吧，天地君亲师，师徒如父子啊。不是有那么几句话吗？子不教父之过，教不严师之惰。你当老师的有直接的责任，到了那时候国法不容啊，不但把他得定成死罪，连你也得定成死罪。你传授他这么多年功夫，他一点报答没有，临危把你还给牵扯到里边，这孝字怎讲？因此我说他不孝，不服，那您就说说吧。三堂主说的在理，我服气了。咱再说他不仁，郭昌达是个剑客，我佩服他的能力，掌中一对量天尺，敢说是武林之中那是有名的人。摔盆咱说盆，摔碗咱说碗，你不应该把这么多人给牵连在内啊。我听说就围了一个张小溪，就聘请天下的英雄跟三侠五义决一死战，结果又要立八王擂，值当的吗？什么了不起的事儿？张小溪跟白云瑞有个人恩怨，子一辈父一辈他们有仇，那就报去，找着你郭昌达帮忙，你愿意帮忙也可以，朋友嘛。但是张小溪是个什么东西，这个你得看到，就因为他长得好像是白云瑞，冒名顶替，栽赃陷害，手段残忍，太不是东西了，顶方都臭400里，小人的所为。可你郭昌达那么高的剑客，不辨是非，居然就帮这种人的忙，这人字怎么解释？他不是人。再说这个义字，现在他请了五湖四海的英雄，三山五岳的英雄，要叫这些人做好事还行，都帮着他一块犯法，将来陪着他一块掉脑袋，把朋友送上断头台，这义字怎讲？老师傅，因此我思前想后，我们三教堂哥仨绝不能贪这浑水，我们是绝不能帮忙，因此我才反对我二哥跟你去。二哥，您听明白了吧？二堂主詹峰啊， 让陈仓还真就说没词儿了，这脸一红一白的。哎，老三呐、啊，你说的有一定的道理，但是呢，我话已经出口了，咱们跟老罗汉处的都不错，以往唇亡齿寒，互相帮忙。如今他们师徒有难了，就说咱一个也不去，这玩意儿也交代不下去。我呢，打算陪着老罗汉去一趟，我不伸手，我也不暴露自己的身份，我就去个看热闹的，看看这场八王擂究竟能打到什么程度，怎样个结局，这个总可以吧。二哥，你说这叫欺人之谈呐、啊！到那块你不伸手，恐怕到了时候你就身不由己了，你自己管不了你自己呀、啊。再者一说，你说不暴露身份，那能吗？你是堂堂的三教堂二堂主，谁不认得你呀、啊？你不说，别人还替你宣扬呢。因此我劝二哥还是不去为妙。昆仑僧一看太没意思了，就好像我怕什么事儿，就好像离开他们哥仨不行似的，我这何苦来的，要早知道现在何必当初，这弯我就不应该拐，我直接奔莲花湾好不，就凭我们爷俩还用请别人了吗？昆仑僧就站起来了，阿弥陀佛，几位堂主，对不起对不起，你看我这一来让你们弟兄闹得直口角，我于心不忍。三堂主说的有一定的道理，二堂主您的心我领了，咱们改日会，老僧不便耽搁，我起身了，带着人就走。这二堂主觉着话都扔出去了，你说这阵说话不算，有点实在交代不下去。老和尚您等等，来咱们再商议商议。老三呐、啊，我看这么办，我不代表三教堂，代表我个人去趟，这没说的了吧。三堂主一瞪眼，二哥你代表你个人，现在你是不是三教堂的二堂主啊？要提你个人谁知道啊？咱哥仨不管是谁都代表三教堂，我看您就甭转圈了，这件事就是绝对不可行。假如二哥您真乐意去，那好，你得事先宣布退出三教堂，我们另选堂主，在这给你除了名字，你爱干什么干什么，除此之外别的一概不通。说到这咱得讲明白，那三堂主陈仓怎么能管他二哥呢？说话理直气壮的，他二哥怎么还就得听他的？这玩意不奇怪，华山修罗刹三教堂是人家陈仓罗汉创办的，当初这是平地，什么也没有。陈仓和尚从普陀山来了之后，看好了这是风水地，背着化缘步子，脚都磨破了，到处去说，到处去讲，终于一文钱一两银子积来攒去，凑了30万两白银，修的这座三教堂。要讲叫创始人的三堂主陈仓，那么他修了三教堂了，你听这名，三教是僧道俗，他是个和尚，怎么能称三教呢？他还得请俩人，因此从东海小蓬莱请来他大哥翻掌镇西天方天化。方天化是个俗家，不是和尚也不是老道，就因为这个人能耐高，人品也端正，所以陈仓把他约请来，身为大堂主。 后来又从南海请来二堂主詹峰，詹峰性如烈火，为人耿直，很讲义气，一对铁掌驰名天下，他是个老道，所以把他请来让他当二堂主。陈仓甘居退的第三位，但是您别听名义上是大二三，可能说话那得大堂主说了算，那不一定。他们哥仨代表着三教，谁都有权说话，谁说的对就得听谁的，在这上的没有大小之分。陈仓和尚那个人专讲直理呀，在前本书阎王寨的时候咱就曾经提过，陈仓就主持过正义，他对三侠五义的印象是比较好的，所以今天一听这个事儿，他才翻了，竭力主张不让詹峰去，而且他说的这么理直气壮。这个詹峰呢心说，我是二堂主，你是三堂主啊，不管从哪方面你得给我留点脸面呢，甚至连我私人的行动你都干预起来，这还了得吗？还叫我除了名而后再去，言下之意这三教堂就是你们家开的，没我的份儿呗。因此铁掌霹雷子勃然大怒，噌就跳到院里了。哎，陈仓，倒退40年，我不愿意来，是你拿请帖把我请来的，我这才到这山西万里白树林呢，你亲口答应叫我当二当家的，你退居第三马，怎么有了事情了得听你的，你叫我怎么地我就得怎么地，甚至我私人的感情，我私人的朋友的事儿，你也得干预，你太过分了吧，出名不出名的你说了算吗？三教堂是咱们仨人的，你未必一个人能手眼通天呐。我告诉你陈仓，你知趣点，这件事我的主意已经打定了，叫我去我也得去，不叫我去我还得去，我看哪个敢管我，我认识他我的双掌可掰实他，他把双掌一晃，又吹胡子瞪眼睛，打算动武。陈仓和尚也是性如烈火呀，老和尚一看把大脸一甩，肉也蹦到院里了，干什么？詹峰，这么说你打算动动武力呗，咱们老哥几个几十年生活在一起，为了旁人的事儿，你要翻翻脸呗，我陈仓难道还怕你不成？老和尚拉了个大鹏双展翅，杨干俩人要打起来，方天化一看这怎么办，他就以大堂主的身份过去规劝，别，老二老三谁不行伸手，你们要一伸手我一头我就碰死的这，咱们这种身份太丢人了，有话就不行好好说吗？昆仑僧在旁边站着，哎呀这脸像大红布似的，昆仑僧也劝，二位你们这是不让我出门，你们这动手是分明给我看的，我没吃过人饭，我不是东西，我太讨人嫌了，我不来哪有这种事儿？二位啊，你们乐意打，等我走了之后再打。我在这是绝不允许你们伸手。如果你们伸手，老三我就撞死在此处。结果这么一劝，俩人没打起来。昆仑僧一甩大袖子，领着徒弟们离开三教堂。你说碰上这么个事儿，他心里能痛快吗？昆仑僧这一道上的不别扭，心说哎呀，人呢吃一堑长一智啊，长得老学得老，我是100多岁的人了，你说这回碰这个软钉子多难呐。这件事还别跟别人说， 要说起来太丢人了，我呀看来是纯粹的不知趣，这是一个别扭事。第二个别扭的事，昆仑僧领着70来人住店，3次迟到，就凭他这个身份，他带领这帮人丢东西，那不笑话一样吗？要丢别的还是小事儿。昆仑僧头一天晚上把那把铁拂尘丢了，这铁拂尘跟他60多年了，那杆儿都磨得再亮都能照进人去，上头用珍珠穿成的。昆仑僧爱珠珍宝是形影不离呀，上哪儿拿到哪儿，这玩意儿灯眼丢了，谁偷的不知道。昆仑僧一想，人家倒霉，喝口凉水都塞牙，算了，别声张，传出去丢人。第二天住店，把护心佛丢了。原来他这个脖领子里边有一尊小金佛，是释迦摩尼，哎，老在身上带着，有人管他叫护身佛，也有管他叫护心佛的，啊，不管为什么吧。带着他觉着心里有底，这是一种最高的信仰。第二天晚上把这丢了，你想想，在脖子上挂着贴身装着，是怎么丢的？昆仑僧什么身份？如果偷东西这个主要要他的命，那是不费吹灰之力呀。为此昆仑僧是吃喝不下，这第三天晚上睡觉把银子丢了。最使他恼火的是什么呢？这人把银子偷走了，跟开店的掌柜的说了，今天他们住店打尖吃饭多少钱我给了，剩下的我拿走了，请你转告他一声，我呀手头比较紧张，暂借一步，过些日子我还还给他。昆仑僧就问这人什么模样，这掌柜的也说不清，说这人一人来高，长得有鼻子有眼睛有嘴，废话，没有那是人吗？这人我也说不清，天还没亮呢他就把我扑了醒了，我没看清他什么样，所以听了个胡了八兔，也不知道是个什么人。昆仑僧那么明白，他不懂这事儿吗？这个人是偷他的东西吗？不是，暗中警告他3次，意思是不让他赶奔莲花观。但是昆仑僧啊还上来命劲儿了，老和尚一想，我呀不撞南墙不回头，不到黄河我不死心呐，已经到了这一步，我焉有半途而废之理呀，我究竟看看戏耍我是什么人。结果这个人这一警告昆仑僧，失得其反，还起反作用了，路上就遇上这么些不痛快的事儿，他才到的莲花观。你说他那脸儿能好得了吗？分量还掉了好几斤，因此唉声叹气。郭长达这一问，当着那么多人，昆仑僧没好意思说，这才说等没人的时候咱爷俩再细唠吧。他们爷俩正在后台谈论，就听这个前台哗哗哗哗哗，不行，怎么了？不行，哗哗哗哗哗哗。昆仑僧也愣了，怎么回事？看看，有人打仗是起哄。正这时有个小老道进来了，回祖门长，现在时辰都过了，老百姓等不及了，在底下吵吵喊喊叫开擂呢，说要再不开擂就把擂台给拆了，大伙等的实在没法等了。郭长达一听，可不是吗？光顾跟老师谈话了，把这事儿给忘了。无量天尊，师父，现在到了开擂的时候了，您是到庙里休息啊，是在这看热闹？我就在这看热闹。好，既然这样， 我们可要开累了。昆仑僧点头，但说国昌达，命人击云牌。云牌响过之后，老百姓这才不吵吵了。郭长达头一个登了台了，他是挺高兴啊，满面春风啊，来到台口这高诵法号无量天尊。各位父老乡亲们，大概有人认识我，贫道就是莲花观的观主郭长达。因为有点事情啊，耽搁了十几天，现在八王类继续比武。我还要声明一点，我们立擂的目的主要斗的是开封府三侠五义小五义小七爷。那么你们旁人乐意伸手，我们也不反对，乐意登台献艺，乐意在这帮忙，我们也不反对。但是头次开擂大家看得挺清，这可是个杀人的战场，轻则带伤，重则亡命，这一点我要请大家考虑好了，而后登台。现在我的话说完了，打擂开始。郭昌达说完了，把衣服闪掉，打算亲自伸手，后边有人拍了他一巴掌。郭昌达回头一看，后边站着个大和尚，面似淡金，长得阔口咧腮，英雄气概。他一看是师弟，金面如来，跟昆仑僧刚来的。师弟有事儿啊？师兄，我打算替你打一阵，您呢到后边歇着，看看我的。师弟多加谨慎啊，没说的。这个金面如来好斗，把长大的僧衣闪掉，换了短衣襟小打扮，飞身行。来到前台，把双掌一晃，高声断喝：呀呆！各位小僧，我是边山卧佛寺来的，人送绰号叫金面如来，受老师的栽培，我也会几招拳脚。我这次千里迢迢来到莲花观八王擂，不为旁的，我想会一会著了名的白眉大侠徐良。我说徐良来没来？白眼眉来没来？如果你要有胆子的话，请你登台与贫僧大战八百合，来没来？他连喊了三遍，无人答言。金面如来了， 以史为鉴，通古至今，评书连播，1033广播书场。 金面罗汉法空在八王擂上大放厥词，指名点姓要会斗白眉大侠。就在这时，从台下蹦上一位年迈苍苍的老者，用手一指：大和尚，别喊叫他，老朽奉陪于你。金面罗汉回头一看，嘿，这老头长得又干净又漂亮，身高9尺挂0，宽宽的肩膀，细细的腰身，是个天字体的体型， 要讲究人的体型，分各种各样，讲究八个字，哪八个字？就是同天冠日气甲申酉。同就是世界大同的同，这人要长得非常高大魁伟，上下匀称，就好像大同那个同字似的，这叫同字体。军队里边最喜欢这样的人，特别是仪仗队卫队都搞同字体的人，显得高大威风。第二是天字体，就是天地的天，您看这个字要写好了也非常好看，就是这人宽肩膀细腰梁大个，像那天字似的，这也是标准的身材。惯就是一贯性的那个惯，习惯的惯，这个惯字呢也不错，一般指着个不那么高，上下匀称，这是惯字体。日字体就是指小个说的，就像日期的那个日字，小个不大，团团乎乎，车轴汉子，精精神神的，这也是标准的。但凡站上这四个字儿，同天贯日，这人的体型都不错。但是您可别站后边这四个字儿，气甲申酉。气是空气的气，您看这字儿，往旁边一甩一勾，就证明这人的体型不正，歪歪扭扭。甲字体就是甲乙丙丁的甲，是大脑袋小腿，上边宽下边窄，这是甲字体。申字体就是申请的申，两头尖当尖粗，跟嘎似的，这玩意儿也不标准。酉字体更次，小脑袋大身子，跟自由那个酉字似的，这也不标准。不管这人什么样，大致离不开这八个字，所以咱们管这个老头叫天字体，宽肩膀细腰身，这样年轻的时候是个标准的美男子啊。老头的皮色长得也好，面似晚霞，一步隐然飘洒前胸，两只大眼睛，五官带着和善，但是眼角眉梢也带着英雄气概，腰里围着黄布的包袱，手里拎着条拐杖，这金面罗汉法空刚从边山卧佛寺来，他对中原这些高人本不熟悉，所以他不认识。大和尚把眼睛一瞪，你是谁呀？报上名来。小老二家住在江南小孤峰啊，号称春秋四老，我是头一位，姓春，叫春月，春光好。弥陀佛，哦，你就是大名鼎鼎的春秋四老，然也。我说春月，你这何苦来的？我没想跟你动手，刚才我指名点姓要的是白眉毛徐良，我听说这小子太狂了，跟莲花门的为仇作对，见着就杀，见着就宰，是毫不留情啊！我要问问他，他是不是绿林道出身，他是不是武林出身，为什么对资家人如此心黑手狠。老朋友， 我跟你根本就不认识，也没打过交道，因此不想动手，希望你下台把徐良给我换上来。哦，是这么回事。我说大和尚啊，你还不了解内情，这个徐良跟我的感情不错，我曾经还传授过他的武艺，要说师徒嘛，哎，也能套上这个近乎，要说朋友嘛，也可以，因此我来跟徐良来也差不了多少，你要把我给赢了，我想徐良就会登台。哦，你还传过徐良能耐，哈哈，闹了半天罪魁祸首在这儿呢，你要不教给他能耐，他也不至于那样猖狂。春月，如此说来，贫僧就陪你走上八百合。他两臂摇开，拉了个大鹏双展翅的架势，请吧。春月春光好，把拐杖放下，飘然然往前纵，呼呼呼，把双掌一晃，亮了个二郎丹山。二人走行门，迈过步，就站在一处。说到这儿，咱得说出春月为什么登台。前者他接着请帖，老哥四个从小孤峰来的，一晃在英宾馆住了20来天，一日三餐招待的跟神仙似的，难道说这老哥四个就没感触吗？他一看受伤的受伤，死的死，大家都玩了命了，那我们四个人来干什么来了？不是看热闹，是帮兵助阵，也就是说到这帮着玩命来了。在紧要关头，我们岂能有不登台的道理呢？因此昨天晚上这哥四个就商量好了，今天争取都登台。尽管过去一阵挨着一阵排号都排不上，但是这回见缝就插阵，咱也得上去。这老哥四个那也是茅房拉屎脸朝外的人，有血性的汉子，不乐意听到旁人说长论短，故此春的也头一个登的台，而且抱着必胜的信心。结果跟金面罗汉法空这一伸手，打了80回合没分输赢。春月春的也心中暗想，罢了，不愧是昆仑僧亲手栽培的，这个家伙的功夫果然高强，老了不服老不行啊，眼睛也有点发花，手脚有点迟钝了，每发出一掌都累得呼呼直喘。可春月春老剑客正这么想着，就听台下说话，大哥您先下来歇歇，小弟替换于林。春月听出是谁来了，正好是他亲师弟夏至夏二爷。原来哥四个商量好了，咱们登台谢意，如果觉着身体不行，别客气，咱们就换人，千万别出点差错。二爷三爷四爷在台底下一看大哥有点吃力，因此夏二爷才喊了一嗓子，事先给他打招呼。春的爷这个人呢，不爱抢羊斗胜，一听正好，确实累了，虚晃一招跳出圈外，且慢，法空名不虚传，果然厉害，老朽领教了，听见没，我师弟要陪你走几趟，对不起，告辞了。老头说着话转过身去捡衣服和拐棍。这金面罗汉法空一想，怎么着， 没分出输赢来就走了，哪有那么便宜的事儿？要都像你这样，我打了半天不白打了吗？况且你还是传授徐良的罪魁祸首，我岂能让你逃走？这个土和尚利用春子爷一转身的功夫，他肉就跳过来了，出其不意，攻其不备，棒起来就是一掌。春子爷没注意，毫无防备，因此这一巴掌正拍到后脑勺上。那巴掌跟咱一般的可不一样，就是没练过武艺，要有把力气打到后脑海上，这玩意也蒙一下子，何况他会铁砂掌呢？就听见啪的一声，把春子爷从台上就招到台下去了，拐棍衣服落地，扑通人也摔下去了。等大伙围到近前再看，七窍流血，绝命身亡。哗！哎呦，可了不得，死了人了！有那漂亮老头竟然打死了，人们不断的往前拥啊。咱们单说春秋四老的另外三老，见识不好，挤过人群来到出事地点，老哥仨跪下一条腿一看，哎呦，大哥，哎呀，大哥哟，这夏二爷呀，啪啪给自己来俩嘴巴。心说我这一嗓子把我大哥断送了，我要不喊还不至于出这种事儿，我喊什么劲儿？干脆我就登台把我大哥换起来了不就得了。哎呀，可他做梦也没想到这法空居然如此卑鄙。夏二爷哭罢多时，抖身形上了八王擂，用手一指，是破口大骂呀，秃驴，你们边山卧佛寺都是什么东西？莫非卧佛昆仑僧就是这么教育的你们吗？你们莲华派都像你这样吗？暗地之中下手，你就把人打死，你们也不光彩呀。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，我要给我大哥报仇雪恨。张张慢，弥陀佛，我说你是谁？春秋四老第二位，夏至，你夏二爷，接掌。你大哥都白给，你更不行了。好嘞，既然你乐意跟你大哥作伴，贫僧就答复你的要求。怎么的了？把看热闹的人吓得一不能脑袋。闹了半天，金念如来法空使了个阴阳童子腿的一脚，把夏二爷从台上整个给踢下去，连摔再踢，大伙一看绝气身亡。你说这俩老头死的这个痛快劲儿就甭提了，可大家一乱的这功夫，三爷秋霜，四爷冬日，两人双双飞身登台，双战金面罗汉。金面罗汉大笑：“哦，春秋四老，这回我让你们春夏秋冬一块儿去。”说吧，抖擞精神，力战双剑。结果这老哥俩也不是人家的对手，再加上一难过，心情不好，眼睛发花，手脚迟钝，往往力不从心呐。打来打去，法空罗汉使了个降龙伏虎式，啊，一掌往上托，打秋三爷；一掌往下砸，打东四爷。这两掌是全给击中了，全打到老头胸膛上。你想， 这家伙练的是铁砂掌鹰爪力，会单掌开杯的功夫，打的胸膛上受得了。哎呦哎呦，啪啪，二位是应声而出，双双摔到台下。再看绝气身亡，春秋四老就惨死在八王擂下。三侠五义，小五义，小七杰，大家从人群之中往前挤，好不容易陆陆续续挤到了，围着四具尸体是无不垂泪。山西燕徐良是咬碎钢牙，方才他想上来的，被白云瑞把他拦住了。白云瑞说，这个三哥，大将压后咒，你别看这和尚口吐狂言啊，叫你你就去啊，他要八个人叫你你也得去啊，莫非你会分身法吗？你得沉住气，他叫唤他的，咱有一定的主见，到一定的时候再登台收拾他也不晚。徐良听着有理，所以假装听见没听见，结果这一耽误，春秋四老毙命了。徐良想起来在小孤峰受过这老哥四个真传呐，这四个老头才好呢。拿这次事儿来说，见信人家就来了，要不是帮徐良的忙，能把命搭在这儿吗？因此徐良眼珠子都红了，飞身行就要登台。正在这时，有一只强有力的大手把他给摁住。慢，梁子，又犯小孩子脾气了，着什么急？有账不怕算。徐良一听这声儿怎么这么熟悉，谁呢？扭回头一看，可把徐良乐坏。闹了半天，在他身后站着个野人，这是白天，要黑天呢，胆小的都得吓趴下，比徐良能高着一头，三法披肩都赶了毡了，身上穿着青衣服，是又肥又大，补丁摞着补丁，腰里系着丝绦，挽着裤腿，光着脚丫子，这对大脚跟小旱船一样，指甲往下抠抠着，就像十把钢钩相似。在他身边背后斜背着一把宝刀，名字叫九耳八环太阴刀。这位连头发在胡子都连在一块儿了，两道大抹子眉，一对环眼鼓出眶来。徐良一看认出来了，来者正是海外野叟王元。哎呦，把徐良给乐的，还真真没想到王元居然也赶到了八王擂。在前文书咱说了，破了阎王寨之后，王元告辞走了，临走跟徐良这么说的，说你是盲婶子，你找我不容易，我是闲婶子，我想找你就容易得多，将来你放心，咱爷俩还得多亲近亲近，有了机会好好再处一处，老实说这回太仓促没处够。徐良也颇有同感，打那之后王元走了，一直到今儿个这才露面。有时候徐良想起王老剑客，心里很不是滋味，认为这个人愣头愣脑的，性情太暴，不是摊上什么事儿了，要不然的话这位怎么就没影子了呢？想给他写封信又不知道在什么地方，因此干着急没办法呀。俺没想到他来了，徐良拉住王元的手，老剑客，莫非咱是做梦不成吗？哪是做梦啊，你看这太阳多亮，这是大清白日。那就好，老人家您什么时候来的？ 我昨天晚上就到了， 我就找你们这个迎宾馆，说什么没找着，好嘛，围着城我就转个圈喽。后来我一看，去他娘的不，我到莲花观来吧，就这样我上这儿来了，方才的事我全看见了。梁子不必难过，这四位死的是够惨的，但你放心，我一定给他们报仇，瞅着那秃驴们，我把他脑袋给拧下来。老人家您刚来休息休息。哎呀你甭管了，这王元说话可算数，分人穷，来在台下扬起脸来看看，去破擂台搭这么高干什么，叫人费劲。再看这丹田一提气，脚后跟一踩地，去翻一身上了擂台。等来到台上，他冲着金面罗汉法空一呲牙，把法空吓得倒吸了一口冷气，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往后倒退了七八步。弥陀佛，我说你是人是怪？放娘的屁，哪来的怪？我分明是个人，跟你有什么不同啊？哦，是人就行。我你叫什么名啊？报上名来，筛家再陪你动手。我呀姓王啊，单字元。这个法空也是少吃川军大便不通的货，他光听这王元好像听过这么个名，但是也没仔细想想，他要知道是那个王元，吓死他也不敢动手啊。因此他胡了八度一跳，叫王元爱谁谁，伸手跟王元就打在一块儿了。就他这两下子跟王元比，那差的太多了，也就是十五六个照面，叫王元使了个黄鹰掐速，唰噌，正好把这金面罗汉的脖子给掐住。王元也不嚼手指盖，也不怎么讲卫生，这手指甲这个长劲就甭提了，又锋利又快，比钢钩还锐利，这一掐脖子上好得了吗？王元一较劲儿，金面罗汉是手掏脚蹬，眼睛一翻，血淌出来了。再看王元，把他摁倒在地，双手扳着他脑袋，绷，像八大萝卜似的，愣把脑袋给薅下来。老百姓一看，哇咧咧，我这是什么人呢？这是吓得多少人把眼都闭上了。王元把他这个秃脑袋对着徐良一扔，梁子接着拿回去给春秋四老祭奠，这叫一环一报。说着话，王元飘身行，从台上跳下来了。他不打了。单县徐良暗中挑大拇指，这功夫啊不是吹的。这王元这人身法特快，果然是个了不起的人物。过来再三致谢，这王元心里没事了呢，哎呦，捅了娄子了。你想，小老道把没脑袋的身子搭到后台，卧佛昆仑僧就是一愣，我这谁这是？这就您在边山卧佛寺带来那个金面罗汉啊，脑袋了，脑袋让人给拧下去了，扔台底下，谁干的？那人说他叫王元。卧佛昆仑僧可知道王元是谁呀？大和尚猛然站起身来，阿弥陀佛，王元呐，你也特狠了，打仗不怕打，你把他拍死扎死都行，哪有往下拧脑袋的？哎， 贫僧岂能与你善罢甘休？昆仑僧就想亲自登台，让郭长达把他拦住了。师父，师父且慢，且息雷霆之怒，您身份太高了，你怎么能轻易动怒呢？诚然，我师弟死得够惨的，但是我师弟把他们打死四个，一比四也就算够瞧的了。弥陀佛，长达，要据你这么说，你师弟算白死了不成？当然不是，我的意思是说，师父稳坐钓鱼台，用不着您伸手对付王元，有徒儿我足矣。我去。郭长达稳了稳梁天尺，刚想出台，在旁边三尺地灵魔陆坤过来了。妈，总门长，杀鸡焉用牛刀，不就是那个海外野手王元吗？那人不人怪不怪的吗？他会什么能耐？他就是跟猿猴在一起长大的，据说吃过熊奶，又吃过虎奶，人不人怪不怪的，他根本就没有本领。我出去料食小鸡，置他于死地。陆老剑客，王元可不好惹呀，你可要注意。放心吧，他还比铜金刚、铁罗汉、魔城、大力佛、欧阳普中难惹吗？您就瞧好吧，陆坤才要大战王元。 敲醒沉睡的心灵，慢慢张开你的眼睛， 看看忙碌的世界是否依然孤独地转个不停。 春风不解风情，吹动少年的心，让昨日脸上的泪痕随季风干凉。抬头寻找天空的翅膀，朋友出现他的影迹， 带来远处的饥荒，无情的战火依然存在的消息。 玉山白雪飘零，燃烧少年的心，是真情融化成音符， 倾诉遥远的祝福。 唱出你的热情，伸出你双手，让我拥抱着你的梦，让我拥有你真心的面孔， 让满的笑容充满着青春的骄傲，为明天献出虔诚的祈祷。 谁能不顾自己的家人，抛开记忆中的童年？ 谁能忍心看那昨日的忧愁带走我们的笑容？ 青春不解风尘，胭脂沾染。 引领绿色休闲养生，尊享城市健康生活，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20